六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咁就先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一阵间我哋六点钟就和何斌会讲我哋嗰封信啦。咁但系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咧，啱啱就已经即系放咗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大家可以上去睇到噶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母校讲咧，系啦，你以前读书嘅地方成就咗今日嘅你啊！ 系啦，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就可以点唱俾自己嘅母校啦。即系到底你会系好感性嗰种啊，定系想好愤怒闹嗰种啊？ 当年你嘅童年嗰度过系点样样嘅咧？跟住系啦，就可以拣多首歌，同埋即系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咁呢个题目都勾起好多嘅回忆咁样。咁啱啱六点钟可以听到啦。 系啊，所以连带咧，即系讲起呢个中学嘅时候咧，搞到我呢半粒钟咧都想讲下啲。童年嘢，因为咧，我谂起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咪有嗰啲咩秋季大旅行啊， 系啊 嗰啲嘢噶嘛。跟住然后咧，而家谂翻起一个画面，我觉得系好美好，但系同时间又觉得讲出嚟好尴尬同好白痴。 来， 就系咧，以前大概其实讲紧已经中三四噶咯，即系中三四呢个年纪咧，我觉得好棘嘅一样嘢就系、是、佢又未系好大个。但系又唔系细个到好似啱啱升中嗰种年纪啦，即系都叫做青春期剛剛轉，啱啱转紧啦，个人嘅性格啊，各方面都转紧咁样。 系， 咁然后咧，我谂起咧有一年咧，喺呢个秋季大旅行咧，咁啊，成架旅游巴即系十二只恐龙去野餐， 齐乘住旅行车出发了。 系啦，咁样一齐出发啦。跟住我记得咧，唔知点解总会有一啲嘅同学咧喺后排咧就喺度唱嗰啲儿歌啊。 哦， 即系唔系儿歌，其实都唔系叫儿歌噶啦。嗰阵时系一啲卡通片主题曲咁样啦。 系，我哋对于啲字眼，而家大个就会斟酌， 要斟酌系啦。 细个就会叫卡通片啦，而家你会叫动画 系啦， 然后嗰啲歌以前因为有儿歌金曲颁奖典礼，所以大家就会叫嗰啲做儿歌。 系啦， 但系 动画歌系动画歌啦，又 其实系唔同，因为你再如果再去细分儿歌，你可以系真系讲紧嗰啲马里奥只小绵羊嗰啲似啲噶嘛。 即系咁样讲就系《进击的巨人》嘅主题曲，你唔会话佢系儿歌嚟。 系啦，系啦， 系一首动画歌嚟噶嘛，系咪？ 因为佢嗰个对象同埋你个感觉已经唔系儿童啦，佢可能系少年或者青年嘅啦，即系日本嗰啲漫画都会有分，啲杂志有分啲少年漫画定系青年漫画，啲儿童杂志又另一样嘢嚟噶啦嘛。 系啊，但系我点解讲起呢样嘢就系事关咧？我记得嗰阵时咧，系讲母校呢啲题材真系好正，就系咧会喺个旅游巴嗰度咧，有个同学仔就会每次都带起 唱歌嘅 、永远咧。唱啲流行曲咧就冇人接嘅、哦，一唱嗰啲百变小樱啊，哎呀暴露年纪添，嗰啲咧 小樱 系啦系啦， 记唔记得唱百变小樱嗰个歌手叫咩名？ 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啲歌词。 曾嘉莉 啊，系啊，嗰阵时太细个啦，唔记得啦。 我点解唔记得咁靓？我记得是因为佢好靓啊！ 我重点系嗰阵时太细个， 好靓啊，觉得佢咁样。 我大概幼稚园嗰阵时睇嘅咯，呢个动 画系咩？ 我讲下笑啫，我扮细啫， 我系大个咗翻睇，我出世嘅时候都未有，唔系、 啊、 我出世嘅时候已经做咗 啦。啊，系咩？你出世嘅时候唔系我，你都系听阿爷讲啦， 阿爷 介绍俾你睇 系 嘛？ 系啊，话有套叫《百变小樱》嘅动画好出名。 咪同埋咧，即系呢啲接龙咧，总会有几首系一定会出现嘅，就系、是、《百变小樱》啦，跟住会有呢个《数码暴龙》啦，跟住会有呢、這个《钢之炼金术师》啦，同埋呢个《超人迪迦》。 我超人迪迦系啊，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吸喺度。 但系而家谂翻起咧， 小精灵咯，仲有 其实又好尴尬嘅、哦，即系去到大个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去到 K 房都系一样嘅、哦，即系去到 K 虽然好耐冇唱过 K 啦，呢个行为我谂有几年冇做过啦。咁但系咧，去到一大班朋友，尤其嗰啲朋友可能佢哋本身都唔系特别中意唱歌嗰一种咧、即系你都知啦，有啲 朋友喺 K 房就係咪霸啦，但係有啲人喺 K 房咧就係坐埋一邊，可能淨係食下嘢啊，傾下偈啊， 聽人唱歌， 係啦。咁佢其實你點嘢流行曲啊嗰啲咧，合唱歌啊嗰啲咧，佢都唔會參與噶。但係一點呢啲咁嘅兒歌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自己埋咪，突然間咧好似上咗身咁樣咧，就喺度唱得好興起嘅。咁所以呢啲咧，通常就係成為咗咧啲帶動氣氛嘅時候咧，一定會唱嘅作品嚟嘅。 哦，即係頭先講嗰幾隻一攞出嚟咧就 fit 啦， 系啊，一攞出嚟咧，跟住然后就会有一啲嘅朋友仔系自动起哄啦，即系同埋咧，我可能即系都只会记得副歌嗰几句啫嘛，但系有啲人系由头到尾可以每一只字都记得晒噶。 嗱，譬如头先你讲开《钢之炼金术师》嘅不死传说，系啊，成日都唔记得歌名。 哇，你好劲啊！ 不死传说咁个 verse 记唔记得系点样？其实你未必记得噶。 我净系记得 你就哼到个音，但你一有歌词咧，你就识唱噶啦。 系 嗰只嚟嘅，因为最近都系睇网上面啲短片咧，都有见到啊 Joey 哥 Joey 听， 系 唱翻呢一个林峰嗰首 经典到咧， 神兽师之王啊，数码暴龙03。 我不得不講嗰一日咧，我係啱啱睇緊電視啦，咁我都係無意中見到啦。咁其實本身都冇特別留意，因為其實我屋企個電視係開住嚟係有聲嘅啫。咁我就通常做其他嘢嘅咁樣。咁然後咧，一突然響起呢一個神獸師之王咧，嗰個 intro 啊，嗰個前奏啊，我就即刻哇，成個人转咗去个电视度，好集中咁样睇晒成个演出，好耐冇听呢首歌咯，咁样 系好正啊！即系我觉得咧，佢即系对于细个一个小朋友嚟分途去听歌咧，起咗一个极大嘅作用嘅， 系 同埋以前咧有一种感觉就系一啲出道嘅歌手，咁佢会除咗唱流行曲之外咧，如果佢嗰、那个唔知嗰、那个可能 character 嗰样嘢啱嘅话，佢哋都会去唱儿歌嘅， 系啊， 或者 动画歌啦，系啦， 咁佢哋就会打入咗呢个小朋友嘅世界，因为佢哋嘅歌系可以令到喺嗰啲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即系佢哋以前唔会喺十大中文金曲噶嘛，啲小朋友 系噶， 你问你识得我陈刘冇颁奖典礼， 但系每年 嗰啲噶嘛， 儿歌颁奖礼佢就一定会抱住个电视机， 系啊， 跟住好似仲要系咧，第二日通常做完呢个儿歌颁奖礼，第二日就要翻学噶啦，好似系 暑假嚟噶，星期六啊，星期日晚咁样，真系一个颁奖礼嘅形式，跟住又会。出嚟唱啊，然后就会有一啲人着翻可能一只比卡超咁喺度揈下啊。 而好老实讲嘅，好多前辈级嘅歌手咧，我都系喺呢个儿歌颁奖礼入边认识嘅。 例如系 唔好讲，好尴尬，可以讲到人哋好老咁样。 但系你真系数翻好多都以前唱嘅动画主题曲系好正。嗱，头先讲数码暴龙系列系有好多啦。 系 你第一集自动胜利 ，Let's Fight。 鄭伊健啊，第二集你记唔记得啊？ 为我鼓掌，刘德华，好好听嘅。其实呢只都 系， 大家通常讲数码暴龙，你会谂起一啦。 你记得连个歌名你都记得吗？ 好记得，嗰时因为我有一张 poster， 唔知点样，就系数码暴龙02嘅，跟住就会有埋歌词，就为我鼓掌，仲有国语版嘅，好似为我鼓掌， 好 我冇记错。跟住03啲神兽狮之王啦，跟住04你记得边个唱啊？ 04系咪谢霆锋啊？ 唔系 咩？ 唔系啊。 04 好劲噶都， 03系林峰，04系麦浚龙 ，yes， 哇， 无限地带啊嘛，嗰时嗰只嗰只歌叫做Fire， 系啊，好似系啊， 咁所以数码暴龙呢一条 line 咧就有即系呢一班嘅歌手唱啦，另一条 line 咧 就系咩啊，唱 K 小鱼先嘅 line 系嘛， 就系超人系列， 哦， 01系陈奕迅啦， 我就系记得呢首啫。 跟住超人街啊，系陈冠希。 哇！ 时街啊，时街啊，我就最记得呢句时街啊。你就知道佢嗰个通啦。谢霆锋都有唱过， 系 超人蒂娜 啊，系啊， 因为迪迦蒂娜，跟住就 先到街啊嘅， 所以系由陈奕迅，跟住谢霆锋，然后陈冠希。 我觉得而家呢一刻我咧，真系成块面红晒，兼且我额头流汗，我觉得。 我又唔可以用羞耻嚟形容，但系好多尴尬就系真系完全暴露晒我哋啲年纪同埋兴趣。但系谂落呢啲嘢又真系永远都好开心的。 但系好可惜嘅系，有一啲歌佢冇收录喺碟度。之前我哋做 冇啊， 出去做街头访问嘅时候，我系港台噶，嗰阵时我哋咪有做过一集都系讲儿歌啊， 系啊系啊， 咁样。跟住有啲歌嗰阵时就发现，原来你想揾只碟嚟咧。 都未必揾到，其實我有見過咧，有一啲合輯嘅，即係有一啲嘅兒歌合輯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啲兒歌合輯咧，佢有好多歌咧都係有啲係原唱啦，有啲又唔係原唱版。咁可能因為個版權嘅問題咧，所以之前我都嘗試過去揾呢啲兒歌，到底有冇一隻實體碟係你可以儲齊到頭先我哋講嗰啲咁多嘅經典作品？原來好難， 好難㗎，有一啲。再近期啲就更加添，因为可能亦都啲歌手冇再出咁多碟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讲，我问你，你最后印象记得嘅动画歌，即系我哋广东话版新啲嘅，你会谂起边一个啊？ 哇！呢、這个问题真系考起我、哦。我谂已经系去到好后期，连我都冇睇。 系。 卡通片噶啦，因为嗰阵时咧有一段时期咧就系、是、超级巨星嗰啲嘅歌手一起出嚟嘅时候咧，阿坤哥啊， 有 阿冯允谦啊， 谭嘉仪好似都有唱， 谭嘉仪啊，佢哋全部都有唱一啲嘅动画主题曲噶，嗰啲咩咩宝石宠物嗰啲我冇睇过，但系我知道有啲咁 样 动画啦，咁样系有主題曲㗎，咁但係喺呢一代之後呢，好似真係冇乜啦，就唔係好見到有啦，因為已經轉曬日版主題曲啦。 哦，係啊，係啊，頭先你講坤哥唱嗰時係咪有 我記得 閃電十一人， 係啊，哇，你好勁、啊！ 我就係記得係閃 電十一人啊，係啊。 嗰段時間我都記得係因為咁樣 research 咗好多。啊！足球系列又系有一只真系又系好正。 我即系讲边只？我即系讲边只？ 你叫咩？叫咩？ 我讲唔出个名啊！ 搞错啊！周国贤黄金入球 啊！系啊，黄金入球好听呢首，好听好听好听。 呢只又好似揾唔到碟噶，呢只系 呢只系冇嘅，呢只我都试过揾唔到。 即系你因为即系几代噶啦嘛，你足球小将、你就会谂起张伟健。 张伟健啦，系啊，呢首 功法功快抢功啦， 系啊， 系啦，新嗰啲。后生唔知，我哋个一定识啊！九十年代、八十年， 跟住就应该已经系黄金入球啦，系嘛？ 而家新嘅咪闪电十一人咯， 闪电十一人咯，系啊！哇，好嘢喎！ 回忆啊，大佬！ 其实数落我哋都系呢一个儿歌嘅图书馆 字典啊，你想讲 系啊，活字典嚟嘅。 我细个同阿妹因为成日背歌词啊，即系会跟住唱，日日都会睇啊嘛，咁所以就会识咧，就会记得啦，有 feel。嗱、今日咧，头先、我都 揾唔到啊， 揾到呢只。可能少机会听到， 系 真系，哇！呢、這个进化咯，呢个系数码暴龙零二啊，为我鼓掌、 哇！ 其实呢段咧咁样暗暗地嗰种色通咧，我都觉得好正噶，进化嘅时候。 挥出一双拳头，何方的妖兽一一被吓走，驱赶奸党回流，才是个成就。只崎岖难行，为争取公允，强忍亦要忍。这小子天生太勇敢，太幸运。全力尽力斗争，要所有罪行立即停。全力用特强本领来为自由争胜。Yeah, yeah, yeah 用我换取的最大能量。冲天的新气象，由世上充斥正义能量，没什么需要拯救和受伤，户外便可得最大能量，有爱冲天的新气象，由世上充斥正义能量，以我的应用机智来获取，这世上一切为我鼓掌。为争取公允，强忍亦要忍。这小子天生太勇敢，太幸运。全力尽力斗争，要所有罪行立即停。全力用特强本领来为自由争胜。Yeah, yeah, yeah 用我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好，正式翻嚟骚动音乐之前咧，亦都有一啲抗疫资讯要带俾大家嘅。为咗鼓励较高感染风险长者不时进行新冠疫病毒检测，以达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而家已经可以免费进行核酸检测啦。长者可以在全港各区约100个社区检测中心以及流动采样站接受由专业人员采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全免，无需预约。如果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就应该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私家医生诊所或者流动接种站打针。如果需要协助，可以委托亲友、地区组织或者长者服务机构查询以及安排的。咁啊，有关更多的疫苗资讯可以上到去 www.covidvaccine.gov.hk 咧，系浏览更多资讯嘅。 斌神啊 ，sorry 啊，我以为咧， 你唔好成日咁多以为好冇啊，波成。这个世界冇咁多以为噶。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 我觉得人世间咧最多同埋最坏嘅一个藉口咧，有时就系太多以为，以为驻足不前就安全，以为唔离开自己嘅舒适圈就可以一路安逸下去。但系呢啲嘅以为，最后导致嘅后果就系冇办法追求自己嘅愿望。 踏着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混途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默记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了，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想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带着期望，或许走得康庄，康庄的路间中跌宕，前行仍然无定向，但我拥抱着信仰，学会拥抱不安，寻求遥远天空的光。 一年带来两首作品，有阿 Mike 曾比特的《我以为》，仲有佢，系今年嘅女新人阿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而好多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关系亦都系因为一啲嘅以为，会造成好多嘅错磨。最后我估下你，你估下我，咁其实有咩位咧？嗬？ 如果吻下来没数据，重返爱现场没证据，谁给这肩膊堆积起发堆，如相处频繁但琐碎，至少真言没疑虑，纵使不想有故定情侣，固定同伴也不拘，无论你无论我还会确认为一对，难道你难道我从没有别人可追，也许当街拥抱也没有心虚，和你真演闹无比这寂寞， 谁，爱说穿不过也是情绪，去或来没法争取，无论你无论我还没确认为一对，难道你难道我从没有别人可追，有瞬间的即兴爱恨也许没有罪，和你真演闹无比，这寂寞年纪一起也坐得起，和你要放浪无比，有渴望无非能够放肆后为美，才难你似是而非，爱也未儿戏，前假戏确实太真，喜欢的人是反欢喜，当做推理，寂寞年纪单恋不必苦恋也了不起，才难你似是而非，爱也未儿戏，前假戏确实太真，喜欢的人是否欢喜，当做推理，喜欢的人未敢欢喜，太没天理。 都是今年的新人 Yuta 带来他最新排台作品《推理的爱》，而有一种以为呢，不是为了敷衍人的，而是那种以为连自己都欺骗，例如是以为自己不会因为其他人而影响到自己心情，但有时 仍发烧，思想有一点模糊，疲累到踏步也失误， 这种以为会自己都压埋， 都给离奇占污，喝水只感觉到苦，就算伤伤后也许太精彩，自顾放弃治疗拒绝安抚，下意识持续心跳，持续想你，靠开空虚学一副，难得你现场遗下我，变成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能呼吸不怕难过，闭上眼睛享受痛楚，难得你尽情蚕食我，又如来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潜伏期堆积的你，到发病时会被勾起，让你的明亮眼神沉静声线，无法于这片空气，难得你现场遗下我，变成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袋，亦不错。未留住你，也留住毒性麻醉，像我，无非一些俗杂桥段，无非几百个不灭画面，随便扩散，寄生于这。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你就是未走过。难呼吸不怕难过，闭上眼睛享受这因果，难得你尽情蚕食我，有如来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袋，亦不错。你能看我，也唯独是你能够活我。 同樣是今年的新聲音，有兩位很年輕的女孩子，她們是 LAP， 你是我的靈。當然有時候人的以為會低估了自己，你以為放不低一些事情，放不低一些人，但時間會慢慢令你學得接受。 他推開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間信仰，你盼望曾經深信的愛可回復正常，他俯首轉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章，如默遍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水，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映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 有张柳应婷的离别的规矩，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六点钟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今天的主题点歌对象就是母校，转头六点见。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好啦，咁啊，大家留意住更多嘅抗疫资讯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继续翻嚟骚动音乐啦。 做好社区防控可以有效阻断疫情的传播。他又强调，动态清零并不意味要全区域静态管理，相反是要尽可能避免，最大限度平衡防控措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避免一刀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中国西南部并逐渐向东移。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较早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浙江街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过了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雅竹苑挤塞，龙尾木棉山。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啦，渡轮方面，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啦，喺傍晚六点钟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冠德苑冠荣阁、跑马地山村道76号聚民楼、土瓜湾恩荣花园7座、黄大仙竹园南村寿园楼、坚尼地城的坚尼地城新海旁28号高日华轩、薄扶林贝沙湾 Bellair No. 8第7座。荃湾象山村落山楼、荃湾梨木树村5座、荔枝角盈辉台1座、葵涌石梨一村石日楼高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歌啦！ 好你啊你，你每个星期都喺呢个位系特别好唱口噶、哦， 好好都好好摁啊呢、這个节奏。 因为点歌又令大家嘅心情都好轻松系嘛？ 系啊，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对象就系 母校啦， 冇 错，可以系题材真系 可以系幼稚园啊，小学、中学、大学咩都好啦。 系哦，咁啊，我谂大家其实好老实讲咧。你要點一首呢我諗都點唔晒嘅，即係可以係點幾首，學你話齋點俾幾間唔同嘅母校都得㗎嘛。咁啊，但係即係今日我自己咧嗰、那個點歌點俾母校，我就集中啲嘅，我就點俾中學嘅，因為始終中學嘅回憶真係特別多，同埋特別繽紛， 同埋佢佔咗你成長最重要嗰 part 啊。 係啊， 因為嗰部分係你即青春期。嗰、那個位置，即個人改變得最大嘅嗰個時候嘛。 係啊，即係由一米一長到去一米六，就係呢段時間啦。 咁你咁坦白， 一米 我都係由 一會唔會太矮啊？好誇張咗， 米 二三啊，米 應該米四去到米八都係喺嗰度。 走啦，米八。 我聽下一米六嘅 Benson。 嗱，問一下先，起碼都一米六八嘅。 OK 啊 ，OK 啊， 唔好斬咗嗰個。 四舍五入都有一米七噶， 系咯，四舍五入都有一米七。 再四舍五入有米两米噶， 以后我都同人讲借我一米七。 我差唔多米七嘅，用差唔多咁。 接近接近。 好啦，我哋就听下接近米七嘅 Benson 佢写咗啲咩俾佢嘅母校啦。 亲爱嘅母校，你好啊！不经不觉，原来我已经离开了你超过十年了。虽然我不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在一间基督教中学里面，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不自在或者不被接纳。而且校园的环境非常之好，经常会放一些学生设计的艺术装置在操场隔离的花圃当中，直接令到学校的艺术气息提升了好几个层次。可惜小个不懂欣赏，到大个了才发现啊，原来读书的环境往往都比工作的环境好的吧。是啊，这句听下去好像很老土是吗？但是真的，虽然我母校是一间英文中学，不多不少学业上的竞争都会比较大，但同时间学校是从来都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想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合唱团，喜欢玩运动又可以参加区内顶级的联校赛事。就好像我这样，在合唱团的岗位担任男高音，每年比赛的时间更加可以在课堂时间参加练习。上少几堂从来都不是一些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连放小息和午饭的时间，礼堂都会开放给同学入去点唱流行曲。想翻起做 DJ 这个梦想应该都是那时开始的了。但人大了就不同了，工作是工作，虽然我比很多人幸福的是工作能够同兴趣挂钩，但是作为一个有承担的社会人士，总不能够说事事随心所欲的。所以我又怎会不挂念母校的美好啊？只是发现得太迟啫。最后我想点一首布志伦的《飞鸟盒》给你，因为我要多谢你孕育了一个能够在天空翱翔的我。虽然有时飞得不是很稳，但是我深信只要记住你们的训示和包容，即使飞得不高一样都可以飞得远的。以前是信社的奔神上，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 那天与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太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磨舌同像，亦有妄想，常减一边养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白夜再想飞天边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变风霜，就算风霜亦向，但亦再上，我要用剩余能量被敬仰。那句昼夜再没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终于飞风里满天翱翔，力量照将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 哇！真系童年回忆啊，讲嗰啲咩写嗰啲咧，哇！好多嘢讲。 头先咧，咪后同阿波成分享好多关于咩写陆运会嗰啲咧，诶，搵日有机会真系要讲下。 我冇咩分享，因为我男校嚟嘅。 哦，咁啊 ，sorry 啦，真系，咁我系精彩好多，真系。 好啊，听我布志伦嘅新歌《飞鸟盒》，听下我呢封信。 亲爱嘅母校，你好啊 ，My dear alma mater，How are you？ 自从你搬咗之后，我哋就少见咗啦。不过同你一齐嘅日子，我真系好难忘，好开心噶。我成长最重要的时期就是你看住我的了。由最初我升到中一，因为新的环境啦，有很多不识的人，又转了英文学校。林林种种的事令到我都很不适应。所以中学头几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这样咯。那时我甚至有些不喜欢自己添的。但是呢，母校你的好是在于啲人， 尤其是老师。可能因为我读的时候学校很推崇全人发展，所以即使好像我这些读书不叻啦，又没有为校争光的人呢，都不会被排斥和无视的。而慢慢我还找到自己的世界，就是足演了。一个这么不主流的运动都能够在学校占一个席位，我想有无数个小息啊，放学时间我都是拎着只演在学校最多眼的操场那里玩，而且完全不需要介意人家的目光，这样去做自己，尽情这样去玩。后来再大一点还有一个转捩点的，就是在我中六的时候成为了母校里的学生会成员。那时候拥有很高的自由度的，可以同我班兄弟搞活动啦，玩得好开心添。而且负责的老师亦都唔似当时其他学校咁样有好大嘅干预。嗰年啊，我真係好尽兴㗎，留喺学校嘅时间仲多过屋企添。所以你睇住我大嘅程度就好似我第二个阿妈一样。所以叫我嘅 secondary school 做 mother 都唔过分啦。嚟紧母亲节就到啦，虽然冇得同你庆祝，不过多谢你喺我细个嘅时候咁睇我，养到我肥肥白白。得闲嘅话翻嚟探你啦 ，Happy Mother's Day！ 中学嗰阵读过依家一万倍嘅《波城上》。 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浅放下双肩发展。无常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 呢首歌咁样听落去咧，我觉得几好 feel 啊， 好有校园感觉。 系啊，呢一首歌系关心而生嘅派头歌，叫做《约》啦。有冇一啲你曾经读书时候同你啲老师啦、同学啦，甚至乎自己嘅约定咧？咁样佢都有约定嘅红歌迷二十周年演唱会嘅主题曲叫做《约》啊。 终于等到啦，咁、亦都等到你点唱嘅时候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见到即系有啲人点唱就系好学生嘅一啲作，唔系学生嘅作品，一个好学生年代嘅一啲感觉作品啦，就系那些年啦。仲有一只咧，因为那些年我已经毕咗业啦，所以我冇咁大感觉，对唔住。有一只比较 好主观 嘅 支持人， 系啦，好主观就系我的快乐时代咧，就真系我读书嗰阵时嘅。 以前留恋过 K 方红啲同学。都真系呢只系 must 唱嘅之一啦，除咗头先讲嗰啲卡通片歌之外。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

为唔少新人打开咗入行之路，其中一位系佢，佢嘅名字系 Chloe， 以跳唱嘅形象发布佢第一支派台作，选择咗 groovy 嘅一面同乐迷见面。作曲编曲都有 JMYBeats， 填词陈永谦，监制周石汉。合情合意不会你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Chloe 黄君仪 Good Vibes Onl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EDM Friday Mix 咧，同大家听下嚟紧一个电子音乐节 EDC 上面嘅一个 line up 嘅，因为呢一个将会系一个新嘅舞台，叫做 Bionic Jungle 啊。 I have written a song specifically for those that like to get down。 嚟今月份将会拉斯维加斯嘅 EDC 上面咧有一个新嘅 stage， 啱啱讲过啦，叫做 Bionic Jungle。今日公布咗呢个舞台设计就会偏向丛林感觉多啲啦，同时亦都邀请咗一啲 house 啦，或者有啲偏 techno 嘅一啲 DJ 咧作为演出嘅单位。然后你细睇呢个 line up 之下，就会发现咧有好多嘅名字咧都系一啲好传奇嘅 DJ 嚟嘅。所謂傳奇就是可能是 House， 即是芝加哥 House， 90年代第二波的時候他們已經活躍於美國，就好像聽緊第一首作品來自美國的 DJ 叫做 Marcus Wyatt。 Now we must understand thi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at like music kind of excitable. Okay.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people that like music kind of mellow. Okay? What we've got to get in our mind is that if you're a person that likes excitable music, don't mess with the person that likes mellow music. Just let him do his thing, okay? If you're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likes mellow music,Specifically for those that like to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呢首作品嚟自 Marcus Wyatt 喺2015年嘅作品，重新制作佢自己2002年嘅经典作品，叫做 For Those Who Like to Get Down 呢一个 Deep Sunday Retro White Mix。Marcus Wyatt 咧，其实系被称为西岸美国西岸嘅 legend， 就因为佢将 house music 带去西岸嗰度。因为喺八九十年代，其实 house 好少喺芝加哥、纽约以外地方听到，而 Marcus 就将佢带去西岸。跟住第二位啦，喺1969年喺加州出世嘅，佢名字叫 Derek Carter。Derek Carter 今年已经53岁了，就在美国芝加哥长大。Chicago House 90年代那时候在芝加哥的兴盛，他都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之一。Derek Carter 嘅九岁开始打碟，咁当初都喺啲家庭聚会度玩下啦。咁样喺屋企自己练咗六至七年左右，就开始可以攞出嚟见人啦，就去啲吧度玩啊，玩一啲 gigs 咁样。这首呢有 Derek Carter 为 Jaden Thompson Closer 这首作品2011年做的 Remix。 一种氛围就似系真系，你如果有机会去到呢个 Behind the Jungle 嗰个 stage 嘅话咧，听到啲歌就会类似呢一种感觉，一啲 mild 少少嘅旋律，你个身体会跟住摁，但又唔会太过刺激嘅一啲 house 嘅作品。呢位朋友咧，今年都系53岁，叫做 Carl Craig。佢属于80年代尾、90年代头咧，第二波底特律 Techno Wave 嘅一个先驱之一。虽然都好似 House 咁，即系你听到啲4/4嘅一啲嘅节奏啦，但你听到啲鼓声好似低沉一啲、冰冷一啲嘅。 咁啊 ，Carl Craig 咧，佢细个就玩吉他先嘅，咁啊后屘受啲亲戚影响，就中意咗啲 club music 啦，后屘亦都用唔同身份推出过好多嘅作品嘅。咁嗰啲嘅身份包括譬如 BFC 啦、69啦、Inner Song Orchestra 等等，咁喺08年更加被提名格林美 Best Remixed Recording 嘅。听紧呢首嚟自 Carl Craig 咧，佢同一个音乐人合作啦，呢首叫 Attenuator 嘅 Carl Craig Version。就是嚟紧喺 EDC Las Vegas 呢一站啦，将有个新嘅舞台叫做 Bionic Jungle 里边一啲 line up 嘅 DJ 所做嘅歌。接住来为你介绍啊，听紧呢首歌嘅作品嚟自咧美国喺布鲁克林出世嘅女 DJ 叫做 DJ Heather。一首佢2015年 remaster 翻自己2011年嘅作品叫做 Sounds。咁啊 ，DJ Heather 佢最初咧都系整咗一只咧冇 mix 埋一齐嘅一啲音乐合辑嘅，亦都因为咁样令佢有机会喺间 pub 嗰度咧即系播歌，好似我哋 DJ 电台 DJ 咁样。咁嗰阵佢都未识打碟。嗰阵时佢话咧，星期六晚就会去播五个钟歌嘅，每一个星期都。咁啊，后嚟就学打碟啦。最巅峰嘅时候，佢话可以喺屋企自学打碟，一日玩六粒钟嘅。后屘佢就有机会去一啲当时佢身处嘅本地唱片公司工作，然后开始有啲机会玩一啲 gig， 咁跟住就一个接一个，就一路行到而家啦。而佢曾经喺过一间唱片公司叫 Gramophone 嗰度做过啦，好多芝加哥知名 DJ 都喺嗰度停留过。所以嗰阵时系去做过一啲 hip hop 音乐嘅 buyer 之后咧，亦初头打碟都系打啲 hip hop 歌嘅。而后嚟演出多咗，好多人想佢玩 house 啊嗰啲之后，佢就慢慢将佢风格就有啲改变。 为你介绍呢一位咧，都会出现喺呢一个《Bang Jungle Stage》上面嘅蔡依维出世女 DJ 嘅。而家长时间都 base 喺呢个LA， 佢名字叫做 Marsha Ma。而他回忆翻自己点样接触音乐咧，就嗰时有一个大佢三岁屋企人啦，就喺夜店嗰度做嘅。咁有时收工咧，就会带啲 house music 翻到屋企俾佢听，咁嗰阵时就耳濡目染之下，就开始接触呢一类嘅音乐啦。咁佢而家咧自己都建立咗一个叫做Dig Deeper 嘅平台。咁呢个平台就会播佢自己中意嘅音乐啦。咁而家发展到已经成为南加州独当一面嘅音乐社群。嚟自一位女 DJ Marsha Ma 嘅作品叫做 Mind in Motion。有时你去过一啲嘅音乐节，唔系净系纯粹嘅电子音乐嘅，即系你本地嗰啲 club concert 都好啦。间唔中都会有一啲嘅 stage 咧，都会有一啲 DJ 打碟，有阵时你都会听到类似今日你听紧呢个 mix 嘅一啲 vibe 嘅。有 Gene Ferris 的作品叫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位朋友都来自美国芝加哥，你可以发现真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很有名出色的 DJ。咁 Gene Ferris 都喺音樂圈玩咗30年，由當初地下音樂咧開始玩起。 室嚟自 Gene Ferris 嘅作品啦。咁佢其实玩咗30年啦，头先讲佢系由玩黑胶开始嘅，真系攞住一只一只实体碟咧喺个 DJ 盘上面打碟嘅。咁啊，当初都系玩啲 Acid House Disco 多啲，又慢慢就芝加哥做一啲 club 嘅驻场 DJ， 慢慢玩到去欧洲其他嘅地方。听过有佢2002年4月底推出嘅 Acid Hearts EP 里面嘅作品叫做 Brothers and Sisters。